藏有手枪和炸药。被起诉的15人当中，包括当日闯入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的办公室，并坐在办公椅上，将脚放在办公台上，相关照片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一名联邦检察官透露，相关人士不会被控煽动或暴动等相关罪名，大多数被指控非法闯入国会区域或者在国会区域内有暴力和妨碍治安的行为。联邦调查局话将继续调查怀疑涉及参与的人士，相信会有更多人被捕和起诉。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或以下。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气寒冷以及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3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文华东方酒店。咁另外咧，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对行道的慢线因为有修路工程影响到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烂沙里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上去佐敦道。咁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一段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屯兴路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恒丰苑。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龙日村。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水务急收影响，北角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和富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新年的第一周已经在上个礼拜过了，咁啊又踏入去第二个礼拜。我哋无论几艰难的日子，都系会一步一步咁样踏过去。因为伟大的自然的力量，系将所有嘅嘢都在向前运动当中。我哋每一个嘅时空里面嘅某啲嘅运动嘅模式，我哋觉得受到挫折，我哋觉得有好多主观嘅情绪，我觉得都希望大家只要仰望一下星空，睇睇个伟大嘅宇宙嘅大地万物，特别仰望星空见到我哋无限广阔嘅银河，正如 Stephen Hawking 教授讲，如果人类在今后的时间不懂得将个眼睛将我们的思想望向浩瀚的宇宙，那人类确实是很低智慧。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无限的宇宙当中一粒星尘上面的太阳，在这个结构再加上它的附属的一个地球。当然伟大的自然的创造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地球，让我们能够生存。我们过去的一年受到一个很小的在宇宙当中我们的同伴，这个也是所谓 COVID-19 它的存在，它的变种不断地跟我们互动，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怀是否足够应付这个小小的这个病毒所带来对我们的影响。可能这位这粒病毒未必知道它在 attack 紧我们，因为它或者想找地方跟我们共存，不过总是未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那么形成现在这么麻烦的情况。因此我觉得在进入2021年的时候，今年是这个上世纪珍珠港事变的80周年。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当然因为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我自己还是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所以是讲不到任何的认知。但是听长辈讲到我们生存的地方湾仔，我们的修顶球场，我们的太古糖厂，我们的多亚船号，所有这些一切所出现的那个暴烈的攻击，生活骤然间有个巨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也都影响了香港人3年08个月，也都影响了中国人14年，也都影响了全球很多特别欧洲人数以千万的人的死亡，家破人亡。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会听到很多很有智慧的故事。譬如像在德国人炸伦敦的时候，伦敦的音乐厅还说继续演奏，而在演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德国作家音乐作家的命运交响乐。有人还问这个听众，他说人家炸着我们，这个文明创造者在我们头壳掟这么多炸弹下来，我们还在听他们的音乐。那这些听众说这件还这件，那件还那件。我觉得看到这些的故事都被我们这一辈人发人深省。已经有好多好多十年的平安，好多好多十年的和平喜乐，到现在这几年全世界出现一些这样的变动，我们开始要适应一些变动。但愿我们能够打开书本，打开历史，看一下我们的前辈他们曾经怎样去记录他们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反应。当你看到一幅照片，伦敦的图书馆被炸到遍地都是瓦砾，而着得衣冠楚楚戴着礼帽的英国人，你知道当时天气很冷，而图书馆炸烂了，暖气系统当然没了，那时他们着了很大的大衣高帽，就在那些已经炸烂了的图书馆的瓦砾堆里，在树向着书架找着他们需要的书。我看到这幅图片我极为感动，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我哋最紧要去学习各种各样我哋想唔到嘅一啲现象。喺呢次嘅疫情嘅过去嘅一年，有人话2020年永不再见，我可以话2020年呢种咁嘅情况只系相当少嘅对我哋人类嘅考验。我哋必将会再见呢一种情形，有啲系自然对我哋嘅考验，有啲系人类社会嘅愚笨对我哋自己嘅制造嘅混乱。而我相信2021年今日咧呢、这个只系第二周，跟住嚟嘅50几个礼拜，用或如果本人身体健康好，能够保持到同大家嘅沟通，我必将用尽我嘅余力啊，去做好呢个节目，因为呢个系我作为一个人嘅责任，我要传递嘅应该系一种我哋人类应该有嘅理性嘅一种福音。所谓理性嘅福音，系指我哋之间嘅关怀同埋爱护以及互相嘅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我看的2020年的十件大事，我跟大家都解释了，我不是以其他的什么数据来作研判做尺寸，我是以将会影响人类五年、十年、十五年、五十年有几大呢？咁嚟去研判嗰件事。而大家都知道，我上个礼拜讲嘅就系将2020年中国不无被动地被摆咗上去国际嘅呢、这个竞技、竞争、博弈嘅舞台上边，对手就系美国。两个将会争持第一、第二名的超级大国，将会在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这个综合实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以及话语权等等的展示。这些展示如果能够进一步促进人类的在互动当中向前进步，是我的期待。所以我讲的十件大事呢，是讲对人类的影响最大的事。而我认为今后2021年之后，我很相信最大的一个事情就会是中美之间在经过过去这个这么长的互动比较彼此的这个发展的对抗或者合作的过程里面，此后的五年、十年、十五年，我相信是很正面的碰撞的。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家级的研究所就概括2020年之后，他说本来2035年呢中国会超过美国的总体，但现在看来呢，经过这个疫症之后呢，中国可能在2028年就会超越美国的了。那他的排序是第一是中国，第二是美国，第三是印度，第四是日本，第五是德国， 第六就是英國一直排下去。那這些第幾第幾其實又不是那麼重要的，只不過說在歷史的拐點裏面，一個亞洲的國家，一個有色人種的國家，在2020年之後一路用七年左右的時間會超越世界超強的美國，這個將會是影響深遠。因為它不但只是一個實力的問題、科技的問題、經濟問題、軍事問題，它還是一個人類的文明的一種比較和參照。正如英國學者馬丁亞克說，他說美國今天和中國的對撞不是和中國共產黨的對撞，它是和中國文明的體系的對撞。那這一點來說，當有很多人我知道他們未必同意，我有很多朋友都說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即係攞咗中國文明嘅代表，其實佢唔應該中國文明唔係由佢做代表。嗱，咁呢啲嘅討論咧，我就覺得都冇乜所謂嘅嚇。咁啊，講到呢啲討論咧，我喺啱嚟到嘅時候，我就收到呢、這個喺去年12月17日嘅一封嘅電郵，係來自一位新加坡嘅潘先生。首先我对于每一个有信息，无论是来自一个卡、一封信、一个电邮、一个询问，我都极为感激。因为越是被封闭的这个时代，即是这个疫症的封闭，我们越是需要彼此有沟通，所以对于每一个这个信息呢，我都感觉到极其珍惜。我唔知呢位先生咩年齡下貴庚，佢係做咩職業，佢喺新加坡係已經出生喺新加坡啊，抑或係喺香港中國大陸移民過新加坡，或者台灣移民過新加坡。睇佢嘅文字呢係相當即係有質素通訊嘅。咁我好高興我哋嘅聽眾能夠有呢一啲咁嘅對話嚟展示俾我。首先我要強調嘅，我唔係想去爭持任何嘢。正如我一啲好好嘅朋友，佢同我的觀點係完全極端相左嘅。咁我就覺得觀點相左還相左，朋友就係朋友，係另外兩件事嚟嘅。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睇到英國人被德國炸到咧爛曬嘅情況底下，依然英國人可以聽德國的大音樂家的交響樂，我就覺得這一種氣度呢，我們是要學習的。因此這位先生，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去了新加坡。我本人和新加坡都有很多友好的、很有感情的回憶。新加坡在1959年前後，即是最經過自治，然後去到獨立，這個這樣的時間有聽眾，新加坡聽眾嚟更正我，嗰陣時唔係獨立，係開始分開啫，自治啫，然之後咧去到遲啲先係獨立。咁呢啲咁清晰嘅界線咧，當然係新加坡嘅國民先至能夠咁準確。我哋喺外邊睇嘅就唔會咁準確，因為喺1959年嘅時候，正好我係一個好青春嘅高中畢業生，所以睇住新加坡嘅呢個發展狀態咧係好關心。因此咧，當我看到這位來自新加坡的朋友寫一封電郵給我，他其中他說我生活在自由的空氣下，但我不喜愛民主自由的體制，我酷愛共產黨。他說你知不知道共產黨的派系可以一招就將你連根拔起，毫無法律保障。他說你知不知道一個大帝，他當日指毛澤東的駕崩，咁啊，各派爭位就會血流成河，苦了億萬嘅百姓。呢、這個體制真係比民主更好咩？咁呢位先生咧係好好注意呢啲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知道你咩年齡，我亦都唔知道你啲體會係咩時代嘅體會。你係現在睇書睇啲紀錄片嘅體會，抑或係你當時生活喺嗰個時間你嘅體會？本人在香港出生到現在已經今年踏入80年，所以在過去的很長的65年的認知的時間裏面，這位先生所有的感覺 我都曾经有过，因此呢我是好自然地觉得佢有呢个体会是好好正常嘅，因为大家信息嘅来源唔同，时间唔同，空间唔同，经历唔同，因此堆砌出嚟嘅自己嘅认知嗰、那个图像系各种各样嘅碎片合成嘅。而我本人对好多问题嘅睇法咧，我唔想用一种即系大家嚟argue嚟拗咁嘅做法，因为有啲时间空间争少少就唔同啦。譬如毛泽东，佢呢个死咗嘅时候，有冇国派争位呢？肯定有。我哋好清楚，我哋喺香港，我哋十分十分清楚各种事情嘅发生。但有冇血流成河呢？咁吓、啊，相反系毛泽东走咗之后，呢四十年呢几十年咧，系中国发展得最好嘅时间。所以我唔知呢位先生佢睇嘅资料有阵时系咪有啲时空嘅准确度，等于我讲新加坡1959年呢个问题嘅时候。新加坡嘅國民會話俾我聽，佢哋嘅準確嘅時間係點樣？同樣，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哋一路都參與睇住成個中國嘅發展嘅情況。我好清楚地，文化大革命嗰啲浮屍嚟到香港嘅情況係點樣樣？我哋係好清楚，好清楚。所以我覺得我哋唔需要去討論有冇呢啲事情。我只係想話俾我哋嘅聽眾聽。本人今日的认知是经过横跨这么多十年，去了这么多地方，作了横向的、直向的、时间的、空间的、数据的比较，得出暂时这个结论，能够用暂时两个字。30年后会是怎样不知道，所以我跟年轻的，比我年轻那些啦，可能这位先生已经50、60都不定了，比我年轻几十年的人说，你有时间等，再睇一睇下个阶段会系点样样。人类我相信任何嘅制度、任何嘅历史，佢都会有佢嘅生老病死嗰个过程嘅。如果你系比我年轻嘅，你有时间等待各种事情嘅发展，有更多嘅事实、更多嘅数据会讲俾你听，你以前点谂，而家应该点谂，后来应该点样调整。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近六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明爱医院一名71岁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157名确诊者离世。呢名男患者有长期病患，属于歌舞群组。上個月17日，因為高血糖同埋頭暈跌倒，到急症室求診，及後確診新型肺炎，情況持續惡化。上個月25日轉到深切治療部，延至今朝早離世。勞工及福利局表示，印尼下個星期五實施的免除輸出勞工就業服務費用新規例。當地地方政府將會承擔印傭培訓費用，本港僱主無需支付同審批香港工作簽證申請無關的費用，例如印傭申請良民證的費用。勞福局表示，勞工處已經同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同印尼相關政府部門舉行視像會議，對方說明白香港僱主關注聘用印傭的費用會不會大幅上升，重申當地將會承擔印傭培訓的費用。局方表示，本港僱主需要支付的是印傭赴港之前需要在當地宿舍留宿一至兩日的費用，每晚大約港幣200至300元。印尼政府強調，收費將會公開透明，違反新規定的印尼職業介紹所將會受到處分。有報道指，協助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流亡的四名丹麥政界人士可能遭到特區政府發出國際拘捕令。保安局發言人回應說，法庭准予保釋的被告棄保潛逃已經觸犯香港法律，如果任何人參與組織、策劃或者協助潛逃或者串謀有關的刑事罪行，警方會調查和搜證，在香港司法管轄範圍的法律框架之下，按事實和證據依法處理。北韓領袖金正恩要求美國撤回敵對政策，促請南韓落實雙方協議。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在執政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強調，今後以強對強、善對善原則應對美國，關鍵是在於美國是否撤回敵對政策。金正恩不滿南韓加強國防力量，但是他表明北韓正是開發核潛艇。他說新的核潛艇設計研究已經完畢，處於最終審查階段，強調會發展核先發制人及報復打擊能力，開發戰略核武，持續生產超大型核彈頭，不濫用核武。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和非常乾燥，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至下午中期持續寒冷和乾燥， 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个封路啦，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管道内嘅快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军营。在九龙区方面，现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对行道的慢线因为有修路工程影响到一带都还是车多的，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佐敦道。咁另外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宋皇台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东升角。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下星期三有雷洪德博士讲咩呢？ 就是讲下2021年全球健身趋势热潮最受欢迎的十大项目。 梗有一样适合大家玩的，详细情况大家留意收听1月13号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博士早上5点到6点半在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 清晨爽利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完新闻，新闻都是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个时间里面的一些情况，那么将来它会演化出很多东西，那么你们继续观察。刚才我讲到这位听众的来电，我为什么会答得这么详细呢？我不能够每个听众的信息我都答得这么详细，但我觉得他正好将我过去几十年的认知的过程的演变是一路一路地使到我重新回忆。我对于中国社会中国现在的制度的基本的比较大的肯定是基于有几个元素。第一，我自己在中国做了很多事，在十几个省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工作。我亦都跟中国社会政府很多的拗叫。我亦都跟最大的市上海市拗了，只是税务的问题，拗了4年的时间。所以我很清楚这个政府这个制度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什么是我们呢要适应的，什么是我们呢觉得很不适应的。同样，我在英国做的事我要追随英国的习惯和法律条文。我在德国做的事我要追随德国的习惯法律条文。最简单，当我在德国开一间公司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告诉我，他说收一封信都要成两三个礼拜，已经到了他家了，到了他住的地方了。因为你的名字没有写在你的住的地方，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他都不厌其烦。要你写咗喺个门口度，佢先至嗰封信嗰、那个文件先俾你，唔系话你攞个证件出嚟证明你系就得，佢一定要你写喺嗰度。嗱，咁当初我哋嘅朋友呢啲同事都系英国过去嘅，佢话英国同过去同德国就咁大嘅分别。嗱，所以我好希望咧， 我哋知道世界系几咁多姿多彩，每个社会嘅文化系几多嘅变化。美国处理嘢嘅情况，英国处理嘢嘅情况，冚唪唥都系唔同。如果你去瑞士，你会睇到八百几万人嘅样样都公投所造成嘅情况。如果你去瑞典，你去北欧，你会睇到瑞典嘅情况。如果你去俄罗斯，你会睇到嗰度嘅情况。更重要，我觉得中国人一定要去嘅咧，就系印度。印度好快脆，八年后，英国人嘅分析就会喺追到世界第三位啦。只要世界和平，人口多嘅地方有消费有生产嘅地方，一定一路上嚟嘅。咁印度会上嚟去到世界嘅呢个第三位啦。但系如果你喺印度，你试下落地地喺印度行下印度大陆，当然最好系搭火车啦，因为佢高速公路唔系咁好，咁摩登啦。就搭火车，个火车已经系全世界最好嘅古老嘅系统，已经有几百年嘅历史。所以我哋搭印度嘅火车，横跨印度大陆，我就深深地感觉到每个社会、每个民族、每种历史、每种文化，佢哋所选择嘅制度，除咗佢嘅必然性之外，亦都有佢嘅偶然性。甘地先生如果唔系同英国有咁密切嘅关系，我谂佢唔会选择呢种制度。如果甘地先生系来自俄罗斯或者苏联，可能佢又选择咗印度另一个制度。无论点都好，我哋见到同样咁多人咁古老文化嘅印度同中国一齐喺1949年独立，而今日嘅情况，各种数据系展示中国喺前面。我唔系话永远中国会喺印度前面，可能几十年之后印度会超过都唔定。我就觉得咧，嗰啲我哋睇唔到，但我哋要讲嘅就系、此时此刻嘅中国人民系享用紧过去100年最好嘅物质条件。咁你话，唔系净系钱吓、香港有啲人话，中国人富得只有钱。如果你细心，你能够经历过各种各样嘅时代，你会觉得呢句说话你自己是几咁对历史、对人民的狂妄。请你注意，当穷得一家人着一条裤，嗱呢个唔系共产党领导，系整个中国喺晚清之后都系咁情况，穷到咧咁样样嘅生活状况嘅时候，请问佢嘅文明、佢嘅好多嘢点样样去重新去呢、这个即系焕发出嚟咧？这个是需要整个民族的共同的努力，现在印度努力着，中华民族努力着，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用谦卑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前人，对待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决定个历史会怎样走、等于这个新加坡一位著名的外交官，我会引述的，他讲到，他说请白种人不要那么傲慢，你哋嘅历史不足以导引全球其他嘅文明走上同你一样嘅道路。佢话请你放低你少少傲慢，去睇下全世界。咁我觉得咧，好多香港嘅年青人或者我哋东南亚、我哋世界各地嘅华侨，都系要注意呢一点，因为我哋个个都系源于好多源于香港，我哋读嘅系呢个比较西化嘅观点同埋理论逻辑。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这种傲慢，但是我觉得放下你的傲慢，因为中国、印度这些、埃及这一类、伊朗这一类国家，他们已经以千年、以万年在世界上存在，你那时候还远远未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一定会尊重后浪涌到来，正如我上个礼拜说，世界是你们的，但是毕竟人类永远都有自己的年轻的一代，美国有年轻的一代，中国同样有年轻的一代，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需要的是一种谦卑的互相的学习。这位先生讲我说、生活在自由空气下，而这个不喜欢民主自由的体制、这位先生、我不知道你贵庚，我也不知道你生活了几多少自由体制下，本人一直在香港长大，我第一张护照呢是特区的护照，以前冚唪唥都没有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香港出生的人，按照英国的法律， 我亦都冇办法证明，因为我喺战争期间出生，战争期间又冇任何嘅呢啲咁嘅医疗嘅证明，咁我就 born in Hong Kong no proof， 所以我嘅证件系1月1号，但系 no proof， 所以咁多十年嚟，我冇投过票，我冇机会做任何嘢，因为我嘅身份系不明，系不被界定嘅。咁啊，讲到身份不被界定咧，有一个好有趣，我喺呢个电节目讲过，我喺若干年前，我去伦敦，咁啊入境嘅时候我就写我喺伦敦居住，啊，咁啊喺某个区某个区，好啦，嗰个移民官就话：，先生对唔住，你冇资格喺英国居住噶，你只系经过嘅啫。咁我一听，哦，系，佢意思即系话我冇居留权喺英国，咁我即刻好，我改翻。咁呢个案例同埋呢个阿玛迪亚森话住剑桥嘅圣三一书院，移民官话：喂，你点解会住得呢啲地方噶？咁佢望住佢，因为佢系一个印裔人。结果咧，阿玛迪亚森要打电话一路去揾到院里边嘅工作人员，请佢同移民局讲：我就系院长啦。咁所以我住喺嗰度。咁嗱，佢系用呢一个开头嚟讲身份嘅认同嘅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哋只要博览群书，行万里路，我哋自然会好多问题嘅想法、谂法咧都会唔同咗。所以呢位先生讲到我酷爱共产党，唔喜欢民主自由嘅体制。我谂我唔系想去拗讨论呢一类问题，我只系想话俾大家听，让我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咁我哋可能好多嘅意見咧，會有交集嘅相似嘅地方。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認為最緊要有平衡。有人覺得應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諗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哋讲到七点，上个礼拜讲到七个 point， 关于呢个2020年对世界影响嘅大嘅事情。咁我记录里边咧，我就讲到第七点系关于高速嘅集体交通时代嘅步入呢个海洋时代同。黄土地的陆地时代会重新一次的互相的对撞，在几百年前的海洋时代取代陆上时代，现在重新一次的陆地时代又会和海洋时代再来一次的这个比较。因为高科技和欧亚大陆岛，即是欧洲和亚洲的大陆岛的重新的这个连结起来，用高速交通和大量的交通连结起来的这个状况呢，也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所以在去年呢，这一种这样集体交通时代的步入呢，是将会影响今后世界是很多十年，我不知道有多少十年。如果说过去海洋时代影响世界几百年的话呢，我相信以1:10的速度呢，这个交通陆上交通时代也都会影响今后世界几十年。因为个信息系来自咧呢、这个中国由义乌开火车嗰啲火车啊，几卡嘅火车头载住百几卡嘅货卡，一路去到伊斯坦堡去德国呢、这个咁嘅情况嘅德国政府、德国社会嘅描述，我得出呢一个观察嘅。咁而家讲到第八点咧，就系我觉得2020年最重要嘅第八点就系。强调了战术核武器的应用技术已经完成。各位，1941年的时候就是太平洋战争这个爆发。 到1945年嘅时候，1946年啦 ，exactly 嘅时间就系大概系8月份咁长，美国就落炸原子弹落去港岛同埋长崎，人类第一次用核武器嚟摧毁自己嘅生命。嗱，当然我哋好多历史资料睇到里边一个极其嘅不公嘅，因为13个决定用核武器炸边度嘅13人嘅呢、这个道德研判。社会政治研判的委员会全部是白种人，没有一个亚洲人，自然个票的结果就不会扔落去德国度，就扔咗去日本度啦。我不是想讲话这些问题几咁种族主义，但事实上是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我亦都期待这种情况是逐步过去，不要再有这种这样的以种族来划界的一种深入在内心的一种潜在的情绪。咁尤其是我睇到最近美國嘅呢、这個美國之音嘅嗰個關於美國對中國嘅政策成本報告，而基本上係咁多即係美國人嘅咁嘅考慮嘅話咧，我心裏邊係有所顧慮嘅。咁所以當去年嘅呢個戰術核武器嘅形成，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戰術核武器啦，即係大炮。啊！呢、这个普通嘅飞机飞弹都可以炸啦，唔需要好似以前咁巴闭。嗱，咁呢种情况咧，可以讲话人类步入咗一个危险区。而跟住我哋见到，我哋好多喺美国喺美国发动嘅一啲战争，大家都咁理解噶啦，就系、伊朗嘅核科学家一个一个前后10个核科学家嘅呢个被暗杀，系被处理咗，吓、啊。咁伊朗嘅司令官又被處理咗。咁呢啲過程咧，我係對於人類嘅採取愚蠢嘅行為，我係相當擔心嘅。因為當出埋戰術核武器嘅時候咧，即係話咧，好多時候就係分唔清戰術用啲或戰略用。嚇，過去核恐怖平衡係讓大家都唔敢做呢樣嘢。但系而家咧搞到战术核武器嘅时候咧，呢、这个危险性啊，我好相信人类咧系步入咗一个危险区。因此，我认为呢一个咧系将会影响世界吓、啊、今后若干年嘅时间，快则3-5个月，迟则10年8年咧，呢啲咁嘅情况嘅出现，再加埋而家咧科学技术嘅各种各样嘅武器吓、啊，大家都在研发呢啲嘢嘅时候咧，我相信我哋总会喺报纸新闻上，喺各种消息上睇到呢一类嘅恐怖嘅行为嘅出现。呢、这个恐怖唔系指边一个人，系指成个人类自己对自己嘅恐怖。咁啊，第九点，我认为系一个过去嘅重要嘅呢个所谓十大咧，我话全球化嘅发展受到区域化嘅发展嘅对撞，而双方开始出现以文明为基础嘅集结。嗱，呢个啱啱就应咗 Professor Huntington 所讲嘅文明冲突论嘅讲法，呢、这个已经成20年前嘅理论噶啦。当时大家咧都冇乜特别留意，直到911事件之后咧，大家就开始觉得系嗰阵时讲文明冲突论噶喎。咁而家咁嘅情况底下咧。即係經過呢次嘅疫症嘅問題所造成嘅，我哋見到好多嘅凝聚嘅嗰個交集點啊，嚇都係咧睇到一個危險性嘅存在。因此，我覺得再加埋五眼聯盟嘅講英語嘅國家集中嚟對付中國咁嘅情形底下咧，睇到一二戰期間嘅情況。已經開始醖釀出嚟，所以 Kissinger 博士講呢個係一個極大嘅危險，希望大家及時坐翻落嚟講翻清楚，唔好咁樣做法，唔好再向呢一個地方行。Kissinger 先生咧係對於一二戰嘅德國嘅研究係非常專門嘅，佢係好清楚嘅，所以佢覺得千祈唔好走上呢一條路。嗱，咁呢一個咧，我認為啊，呢個係第九點對。今后世界影响大的一个内容。第十点可能很多人没有留意，但我是强调的，就是中国的脱贫，除了你不信他说假的之外，如果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信息的接收者，你同意你去看过，特别我来说，我是很多机会去看过，我们有很多希望学校在中国，而很多希望学校就跟我们说 快，由而家开始，我哋希望咧能够有新嘅质素同埋新嘅水平。我哋可否对佢哋嘅支持提升几个呢、這个即系唔同嘅物质嘅水平咧？咁我哋亦都派代表去睇，睇到嗰啲乡村学校嘅变化咁。咁我就觉得呢个脱贫嘅情况，你可以话啊，我唔信佢，因为香港好多听众或者世界有啲听众咧，一听到中国政府嘅嘢就唔信嘅。咁我就唔拗呢一类啦，我信嘅，我就用按我信嘅嚟讲啦。而呢一个咁样样嘅走向咧，如果中国人逐步走向一个富裕嘅中产阶级嘅出现，按照过去社会发展嘅理论咧，呢种情况必将影响全国今后嘅走势。无论我哋喺海外嘅侨胞好多都系中意关于西式嘅体制嘅。咁系咪一个西式体制呢？我相信唔会系嘅，系一定系中国式自己嘅独特嘅体制。但更重要咧，喺最近嘅会议里边，向全世界强调点样使到世界都脱贫咧？咁呢个应该作为全世界嘅一个目标。嗱，呢个提法咧，美国就视为系一个对佢嘅挑战，系一个超民族主义嘅挑战，即系话要全球都能够脱贫。话中国咧就想领导全球啦，嗱各位，你中唔中意也好，个情况一路喺处发生紧，呢、这、一个对抗咧就喺各方面各方面都出现紧，尤其是人民最具体生活嘅呢、这个摆脱贫困、摆脱饥饿，今年可能个饥饿咧好大问题。 请陪我去闯默默。上路成功，全因你在我旁。无惧往前望，无惧怕风浪，仍旧然担起盼望曙光。请用我决心独自。上路曾经如漂泊没有岸，凭着血和汗，凭自信激浪，忘掉了苦困，我愿再闯。不畏惧，不怕累，长夜越过夜尽盖着我，总会走过，要冲破，凭我力量。 会走。